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东向西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音乐会在2018年继续出发。2018年2月8号星期四，此时此刻还守候在汽车音乐会的那一端吗？好了，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一种是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还有一种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新朋友请关注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也会成为老朋友哈，把微信号发这里，我加你成为好友之后呢，就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了。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新朋友看这边，老朋友看那边。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洁，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霹雳游侠会说话的汽车即将上线，会飞的汽车能在中国出现吗？适合春节自驾路线推荐，最火的庙会在哪里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游侠汽车在2005年发布了第一台概念版的电动汽车产品的游侠汽车版。那么这种新的这个物种哈、不仅拥有了电动汽车独特的特征和亮眼的造型设计，最重要的是游侠 X 将电影《霹雳游侠》当中的智能汽车带到现实当中。这个灵感呢源于电影《霹雳游侠》，如今这台车呢即将推出量产版的游侠 X。游侠电车核心之一呢，就是打造了一种更加优秀的人车交互方式，不仅仅是停留在基础的信息娱乐系统，更是让用户能与汽车有更深层次的交互控制，使得汽车驾车变得更加轻松和安全。随着游侠汽车工厂建设的完成，游侠 X 将于今年内发布，同时启动大批量的生产工作，从而实现最终的上市和交付。哇，以后在我们的路上也可以看到这个电影霹雳游侠当中的这个电动版的产品游侠 X， 真的很酷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L.I.R. Best of My Love。 第19名 黄雅莉恋爱烘焙中。 需要可以包装就很好。 第18名蔡琴读你。 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 第十七名柯有伦泪绝不爱。第十六名方大同最简单最浪漫。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快的声音呢，是来自 Ella Eyre 的这首 Best of My Love。上周第三十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二十位次。Ella 呢，从小在伦敦长大哈，所以呢，她的创作当中呢，有着浓烈的英伦的味道，当然也加入了 Reggae 啊，还有灵魂乐等等音乐元素。这个歌曲还是很有活力的，是不是在这样一个上午，确实给我们很满满的这个正能量啊，很活力四射的感觉。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快来刷存在了。长孙玉卓是我们的新朋友，待会儿拉你进群哈。还有心里话 New Me 拥有的幸福许健，你们好。还有没有朋友呢在我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名的话呢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继续攀升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24名，本周上升到第19位，来自黄雅莉，恋爱烘焙中。旋律很跳跃又轻快，在甜而不腻的浪漫情怀当中呢，体验爱恋的微醺滋味吧。恋爱烘焙端过来了， 品尝一下。 甜甜的好心情不需要调味料，雀跃的餐桌一起带特调，面粉慢慢的摇，酸酸的暧昧在食谱上做记号，浪漫的运动里有了目标，爱在蛋糕上跳。 品味啊，可不要一口吃掉，在临场的音乐当中来体验这种很有意思的爱恋的味道，酸酸的，甜甜的，新鲜的，满满的浪漫的爱的味道。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谢谢特洛伊，现在正在大同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心里话在兰州收听我们的节目。哇，大家都已经出了北京了，但是还没有忘记在这样的时间来相伴你们的老朋友汽车音乐会。好了，看看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妞咪呢还是在这个大北屋村哈、啊，每天都在家里做美食是吗？好幸福，就像超多幸福这样的名字哈、啊。现在呢是在哪里？三里屯收听，还有笑笑爱天天，好久没见到你了，在建外SOHO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继续发位置。还有浮生若只是梦，现在是在黄石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离开北京了。天星的凯哥呢，现在是在海淀区收听。蓝色星光在航天桥，龙航呢是在佳美风尚中心朝阳区哈。还有在顺义收听的许健，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东收听的前程。英兰呢，这是你这是哪里？我这是辨别不出来，这是哪里啊？还有习惯有你，还有字母妹妹，还有一组小超，还有瑶瑶妈妈金妞，还有花开半夏，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还知道心里有底了，你们都在听。 好了，继续攀升，继续攀升，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蔡琴的老歌《读你》，蔡琴的嗓音低回婉转，醇厚深沉，中音当中很难能可贵的、很动听的声音，就像是岁月的美酒，历久而弥香。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蔡琴《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 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在干涩之间让人回味无穷。这首歌曲特别送给 QQ 华吧，他说我正在英国伦敦边写论文边收听你们的节目。哇哦，在海外哈、啊、收听到这个中文歌曲，是不是感觉特别亲切，听到了家乡的声音。好了，在路上2018已经回到了北京，回到家了，来报道了。你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累透的真心在期待，觉悟的人还醒不来，不痛不痒我不明白，爱情是你只为某人存在。我 你出牌，想来就来，谈不清自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 敢不敢和时间比赛，谁不懂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谁让你把我当空气存在。我想来就来，谈不清自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是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虽然你把我当空气存在，累就不爱。 累觉不爱，上周第38名，本周晋升到第17位。这首歌曲呢，走的是这个电音轻快的曲风哈。柯有伦呢和唱片公司讨论之后，希望用异国的风景来带出 MV 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因此呢，决定有请正在美国这个读导演系学位的弟弟 Jackie 来助阵担任 MV 的导演。一方面呢，希望弟弟可以发挥所长啦，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哈。另一方面呢，是希望哈，这个是重点，希望用年轻导演的这个视觉角度，用他们的新鲜的思想，让这首歌曲的电音 MV 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嗯，应该是达到目的了。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 Baby 当我爱着你，不要再多话题，别去所有复杂情节，简单轻声听着我爱你， 听着我爱你。在下雨的时候牵着你的手，就觉得温柔，就算我全身湿透。我们的晚餐可以很清淡，就只有白饭，没有烛光，但却温暖。我为你修理好电器，为我盖好了被子，窗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 You're my love， 爱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别只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甜言蜜语太多了，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别只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悄悄说 Yes I do。 在我们的背背，没有什么事看看都心急，一个我快乐也能快乐一辈子，我 为你戴上 我为你戴了戒指， 简单最浪漫，上周第27名，本周晋升到第16位。哦，这首歌曲应当说方大同的这种声音的演绎真的是太棒了。歌曲呢，在方大同游刃有余的这种 soul 唱腔当中是浑然天成。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继续来为你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 2018传统文化季齐聚中华世纪坛，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问源家风，追溯民族文化的传承。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午后南风比较明显，扩散条件还不错，气温比昨天略有回升。 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三度左右，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只是天干物燥，请勤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悦动朝阳，朝阳区迎新春惠民专场暨带你筑梦优秀文艺作品音乐会近日在首都图书馆首图剧场举行。音协主席、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亲自率领老中青艺术家及朝阳区群众艺术服务组织，在新春到来之际为百姓送来一台异彩纷呈的优秀原创精品力作，现场歌声、掌声、笑声响成一片。自拿下了第二季《我行我秀》的冠军后，刘维在过去的10多年里涉足戏剧、主持、音乐作品等诸多领域，这几年重新回归音乐，刚刚发布的全新单曲《哑巴》带着浓烈伤情色彩，也是他最为感性细腻的音乐定格。萧敬腾昨天出席自家电竞俱乐部成立记者会，坦言自己是一个很爱打电动的人，希望可以透过自己培养更多人的认知，获得更多人的认同。萧敬腾认为成立电竞俱乐部和周杰伦的电竞战队概念不同，周杰伦也可以以战队名义加入该俱乐部。台湾花莲发生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民众受困，包括吴宗宪、周华健、巫启贤在内的50位明星收到台湾某协会邀约，纷纷回传影片表示支持。打气影片加上制作人洪静瑶创作的歌曲《让我陪着你》，为花莲地区的民众送上祝福和祈祷。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5.0，处于轻度拥堵级别。北五环仰山桥到广顺桥由西向东，北三环安贞桥到三元桥由西向东，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小孩小孩你别烦，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23糖瓜粘，24干什么干什么，25干什么想起那个歌谣了啊。对，因为大家纷纷来祝福了啊，才想起来，哎，翻了一下这里，今天是小年儿，对，小年儿呢就是各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定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北方一般的习惯是在把这个腊月23，也就是今天2018年2月8号好日子，因为是小年儿哈。小年儿这一天呢，大家有不同的习俗啊，贴春联啊，扫房子啊，也意味着人们开始准 准备年货了，准备要干干净净过一个好年，表示新年要有新气象，也表达了大家的一种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的愿望。在这一天呢，你可以也适当的这个响应一下哈，我觉得你可以搞搞卫生，家里那个扫扫房子哈，把灰尘都扫一扫，做到窗明几净，然后贴一贴窗花，然后也可以，这个不是有习俗，今天一定要什么要理发吗？是吧？有钱没钱，然后剃头过年，弄一个这个新的发型，把头发理得干干净净的，准备一个迎接一个全新的新年，新年新气象，是不是？好啦，小年快乐，小年快乐，小年快乐。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飞行汽车我们已在电影当中看到很多次了，但是电影当中会飞的汽车往往是违反物理定律的。你物理学得好吗？物理定律，这个汽车怎么能飞起来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哈。那么汽车要想会飞，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才可以呢？飞行制造商某飞行制造商哈，将在车展上展示首款的量产车型，名字叫 PL-V， 这是飞行汽车演变的历史性的突破了。如果你把飞行汽车想象成类似科幻电影当中太空飞船的飞行器，那么你可能会有一些失望，但是这款汽车呢，没有喷气发动机，也不像一个可以在地面上飞行并在原地起飞的无人机。严格意义上来讲，把它理解成一架可以在公路上行驶的飞机可能会更好。就说你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哈，不是说汽车可以飞上天，而是想一想怎么能够让这个飞机长时间的在路上跑，哎，这个思路可能还算对哈，算比较科学的。测试已经开始了，经过最终的认证和测试，预计飞行汽车将在明年之前上市。这款陀螺仪直升机型的飞行器价格呢是英镑25万，折合人民币是240万元，它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费用呢，这个预定的费用只需要2000英镑就可以了。就是说以后我们会在这个路上看到的不是会飞的汽车，而是会在路上行走的飞机。好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Maroon 5 Give a Little More。 第14名 潘玮柏 Mr. Right。 第13名黄莺快乐的猫。 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 第12名朴树平凡之路。 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黑暗，想挣扎。 第11名吴建豪小婚礼。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朴树的《平凡之路》上周第26名，本周晋升到第12位。这首歌曲的 MV 呢，并没有出现更多的角色和情节，取而代之的是一辆汽车的背影在一条条公路上行驶，背后呢是一行行韩寒亲手写成的歌词，在画面当中不断变化的景致，还有朴树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的吟唱，可谓是交相呼应。好了，继续攀升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吴建豪的《小婚礼》洋溢着浓浓的幸福感，这首歌曲也是感动了无数相爱的人们，要带给你最幸福的婚礼。上周第16名，本周晋升到第11位，有请吴建豪。 空气不禁跑过风里，耳边有浪漫下走去，阳光在亲吻在大地，草坪在享受着光雨，淑女跟绅士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的你，看你微笑，是多久前的事情，昨天曾幻想的梦境，今天变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这里，看你微笑，我的泪突然开始决堤。So many me, marry me, marry me, girl， 终于爱到

渐渐远去的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大家也听得出来他的声音，没错，就是欧美的流行小天王 Justin Bieber 的这首 Oh Bye。这首描述旧爱的伤感情歌，这首歌呢也是 Bieber 送给前女友的好朋友 Taylor Swift 的一首歌 Oh Bye。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首先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为你介绍春节好去处。 And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适合春节去的地方，当然首先啊就是逛庙会了哈。那我们来首先来推荐的是地坛庙会。地坛庙会呢，以贺新春、庆佳节、众民乐为主旨，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将这个百戏名曲啊、民间花卉啊、还有天桥绝活啊、还有等等这个茶艺书画不同的文化汇聚在一场，将民俗、民族、传统、现代、乡村、城市很多的文化形象复合为一体，把各地的美食名吃还有杂艺百货集于一会，兼顾这个男女老少，雅俗共赏哈，品味不同的文化品味都会在这里找到这个需求，找到自己的满足的。每年地坛庙会呢都会营造欢乐、喜庆、祥和，并具有浓郁民俗、民族、民间特色和风味的节日娱乐场所，充分体现了老北京民俗风情，也弘扬传统的文化精神，展现民族优良传统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年地坛庙会记好了，开放的时间呢是大年的三十到大年初六，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去逛一逛啊，我建议一定要去逛一逛，特别是这个家里来的这个父老乡亲啊，难得来一次北京啊，他们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咱北京的这种各种什么天桥绝活啊，还有这个美食啊、小吃啊什么之类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这是一首充满了浓浓的校园情节的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青春盎然的校园歌曲，年轻的羞涩，单纯的那种心情，无论你曾经是经历过怎么样的校园生活，这首歌曲一定会让你活化心境，重返校园，是一剂青春良剂呀。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现在送你

花开的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看时光飞逝，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花落的时候，放下了曾经不满的抱怨，问你这安静，或许就没有谁对谁错。 胡彦斌的《有过你》这首歌曲呢，和胡彦斌春夏秋的三部曲的歌曲不太一样。这首歌曲在激荡之外呢，更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曾经有过是最美好的，留存在心底吧，因为知道结果，所以才变得洒脱。好了，继续这样的音乐感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徐子淳《亲吻巴黎》。亲吻巴黎，为在钢筋水泥城市森林当中生活的我们增加一份惬意，少一点躁动。是啊，我们需要适时来在这样歌声当中找回自己了吧。亲吻巴黎， 我能唱着歌亲吻雨后的彩虹，我能跳着舞亲吻云朵上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黑马电影《前任攻略三》下线之后，近期国产爱情片又成为了空白。不过由张歆艺执导的电影《泡芙小姐》将于本周五上映，有望接过这一棒。影片近日在京举行首映礼，首次担任导演的张歆艺携主演王栎鑫、谭维维等人亮相，分享了台前幕后的趣事。由李尚红监制、秦鹏执导的电影《迷妹罗曼史》日前发布了电影定档概念海报，同时公布了电影主演阵容。这部由闫妮、盛一伦、于晓彤、郭书童主演，周冬雨、魏晨特别主演，秦海璐特邀出演的电影正式定档2018年5月11号前夕上映。 Netflix 从派拉蒙手中拿下克洛弗·贝论，花了超过5000万美元。该片仍计划在中国内地上映。今年超级碗电影方面最让人吃惊的消息，当属章子怡的新片《克洛弗道》的第三部电影《克洛弗悖论》被 Netflix 直接宣布当晚上线。《勇敢者游戏》去年底上映以来表现优秀，全球票房已达8.58亿。索尼也开始继续推进续集，主演巨石强森、凯文·哈特将悉数回归。目前续集暂未定档，也没有定下开拍日期。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院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充满欢乐的气氛，来自总是喜欢搞怪搞笑的 Mika 带来的这首 We Are Golden 啊，这首歌曲的 I'm Winner 刚刚我一直在听的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一边在看，由瑞典的电影导演来指导的，可以看到 MV 当中的 Mika 非常可爱而又疯狂的一面，在一间凌乱的卧室当中，他跟着歌曲的节奏变换着不同的造型，仿佛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模仿自己的偶像一般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放了一个卡带啊，哎，怎么不转呀、啊？然后翻过来想起了当年那个卡带年代哈、啊。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接下来让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听赵咏华的求婚。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欺负你傻，得靠聪明的办法。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这首歌曲的感觉像许巍的感觉呢，女版许巍，许飞的 Just Wrong。 这首歌呢无疑是非常美妙的，一来呢这是阔别三年之久的重逢，二来呢除了歌曲风格稳定之外，许飞还是一如既往从身边寻找蛛丝马迹的灵感，把他们唱进自己的歌声当中。 Just Wrong， 一起高歌吧，不想跟着他一起唱，但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嗓子舒服的时候也唱得挺难听。好了，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本周末的最后一期节目，就在明天的9点，两个小时超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你千万不要错过，还有我们非常精彩的榜上前10名歌曲呢。好了，那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